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咧就而家咧就到奇异档案第二节嘅时间啦。嗱，见到我哋嘉宾女主持咧 ，Sophia 咧系急不及待 影紧相啊， 影紧相嘅 打卡。 咁咧就今日嘉宾咧依然系小玲啦，系啦。咁啊就嗱，头先咧都讲咗一大轮啦。咁究竟讲唔讲嘢啊？出唔出声啊？大唔大声啊？细唔细声啊？都一样听到嘅。咁何必啫？咁我不如如果有封烟嘅，就接咗个电话入嚟先啦，好唔好啊？ 真有啊， 扮水大啊！ 真系开心啦，有封烟嘅，听下先。 好，你边个？ 喂， 已经喺六一五。 咁嘅 咩事？ 喂， 打电话。 都系 期待，好期待。 究竟咩事咧？喂，唔通有灵异？ 好惊。 好。 诶。诶。喂。 喂。 喂。 喂喂喂。 听唔听到？听唔听到？ 你好咩？ 听唔听到？ 喂。 听唔听到？听唔听到？听唔听到？我哋讲嘢你听唔到嘅。喂。听唔听到啊？ 斗错先啊嘛！ 喂！ 系听唔听到？ 听唔听到 ？Hello， 喂！ 听到啦，听到啦，听到啦，听到啦， 听到啦！系咪好大回音啊？如果咁大， 系潘师傅你好， 系你好你好， 哇！真系打俾我， 系啊，真系打噶，系啊，喂喂，你嗰个好似头先好似我哋呼吁你有咩交货咁啊？阿宇仔， 系喎，唔系我晒我幅相点摆上去咧？你可唔可以 call 出嚟？ 我哋即刻。有系咪解相啊？咁播啲相俾你睇先嗱，我哋同一时间可以解嘅。而家个麦依然系听到嘅，而家咧已经见到咧圈住途中圈住嗰执啊，而家最大嗰幅究竟系咩事咧？阿宇仔， 我睇唔到幅图啊，系 即系最大嗰个圈啦，你圈最大嗰个。 喺中间噶系咪啊？ 唔系，个角嚟嘅，个圈都系一个角嚟嘅。 右下 角。我右边嘅，系咪红色？红色后边咁样。 即系前边，即系如果左边嗰边咧，就系蓝色棚嚟嘅。 系啦， 系啦。 左边蓝色棚，我呢边幅加一个草丛嗰度有圈住咗， 咁样咧系啦。 放大咗会见到好多个头喺入边啦。 如果 即系正常人都睇到嘅， 正常都有放大，可唔可以我攞 filter 同时可唔可以再加大嘅咧？ 同埋整翻光少少睇唔到嘢， 做唔到啊！ 整光啲啊！ 嗱，不如咁樣啦，呢個咧睇下有待我哋 operator 同事可唔可以硬啲用某種技術睇下試下得唔得，好唔好啊？係啦，我哋翻翻廠先個畫面。嗱，喂，嗱頭先嗰度咧， 好聚精會神。 頭先嗰度咧，阿宇仔，嗰度係邊度嚟嘅？ 嗰度係屯門一個望海嘅觀音嘅地方嚟嘅。 哦，咁你嗰度嗰日係無意中咁樣即係周圍影下就影到一啲嘢啊？咁嘅意思？ 嗰度24小時開放嘅，咁我來唔時都會去拜下觀音咁，咁即係嗰個觀音都好有感覺嘅。咁我見啊，夜晚半夜三更咁，即係影下啦，可能都會有啲眾生喺度。 嗯， 即係我見夜晚咁，同埋觀音像咁啊，影幾幅相。 而家我哋都放大咗，我哋同事好堅啊。咁而家放大咗，你哋睇到嗱 ，Jackie 頭先即刻喺個留言板嗰度咧，已經話有人頭啦。 边个系人头啊？睇 咁嘅嘢又好多人头系咪咧？点咧？ 有大有细嘅， 大有细， 系啊系啊。你 少少，好似睇唔。 我哋或者我哋 现 场 薄啲眼睛啫， 大晒上或者出街个画面就靓啲啊！ 啊，见到喎，话卢生娜都话见到 啲嘢咯，系啊。 系啊，浅水湾佢哋问阿卢生娜问， 唔系浅水湾，唔系 爆唔爆得个地方啊？ 可能我睇手机会好啲啊。 喺边度啊？ 蝴蝶湾， 蝴蝶湾，哇！蝴蝶湾啊，嗱，哇！蝴蝶湾见好多人头， 即系呢个系庙，个庙里边就好多人头，系咪咁嘅意思啊？ 系啊，其实佢又唔算系庙嘅，佢公开有个观音，有个香炉咁样，都好多人，好多人拜下嘅都。 哦，阿卢话乜都见， 阿卢话乜都见唔到。 O K， 我哋翻翻厂先个画面啊，我中意影翻我自己嘅系啦。我哋有几三个人头喺度嘅都依然系啦。咁啊，喂，咁啊，与你啊自己啊修发啦，修泰国发啦，你近来点啊？有啲咩经历噶嘛？ 咁近来冇乜，暂时冇乜特别嘢喎。 系啦，咁如果有啲咩货交啊，或者咩相啊，记住爆啊撩上嚟喎。 啊，系啊，有两幅相噶喎，嗰度好似就 嗰度仲有两幅，系啊，嗰度仲有两幅，我哋再播埋睇下细幅嘅。 哇，有影有影， 有个细个圈嘅，嗰个系咩咧？呢度系中间咁滞咯，那个圈系 一幅系近中间，一幅系靠右边嘅，我记得系。 啊，细圈嚟嘅，系啦，咁咧就近中间呢个圈咧就系侧边右边好似一条路咁样啦，有街灯咁啦。 跟住就系系咪喺个香炉下边咁样，好似近个香炉 嗰个系咪香炉啊？ 香炉喺中间， 中间系咯，都系嗰个位啊，两个图都系其实嗰个位。 香炉嘅侧边系最好近灯嘅下 边。你放大少少，应该系蓝蓝地色，咁你会见到有个人头咁样 啊？咦，我见到蓝色喎、 啊，蓝蓝地色， 我就咁都见到蓝色，但我就见到人头喎、 啊。放大啲，你会见到个三 Jackie 又嚟话有人头啦。 哇 ，Jackie 好 唔犀利啊 ！Jackie 好敏感喎、 啊，系咯， 你会见到个三七面嘅男人头肥肥地咁样 咯，三七面男人头肥肥地添啊！哇，睇唔睇到？ 佢个蓝色比较发光，比较发光嗰度系佢个鼻嚟嘅， 有个鼻添啊！ 睇到光 系咯，有光，但我唔系好清楚。 嗱，所以咧，我哋解相咧最好咧。又叫個事主咧圈埋，跟住咧仲要用埋把聲去解俾我哋咧，就睇得清楚啲啦。亦都 發光個位就係佢個鼻嚟嘅，跟住三七面，你會見到隻眼係黑黑咁樣咯，陰影咁樣。 Jackie 仲話短頭添喎，咩叫短頭咧？ 短頭個頭短。 係咯，短頭髮。 短頭髮。 短頭髮啦。 係 啊。 我就睇唔到啲头发咯，就睇到个样 子。Luana 就话着蓝色衫添， 系咪我？ 系啦，咁样三七面睇系咪 Sophia 啊 ？Sophia 边三七面嘅你？好啦，咁我哋翻翻厂先。好啦，咁啊嗱， 死啦，乜都睇唔到，系咪我？ 但系我哋翻去咧，可以睇重温咧，慢慢咧，缩大佢咧，或者播落个电视嗰度咧，再整大佢嚟睇啦，好冇？ 系啦，唔系我将嗰三张相摆上去奇异档案嗰个 Facebook 噶。 好啊，奇异档案专即系嗰个我哋群组嗰度，你又 Facebook 奇异档案群组嗰度咧，就有呢三幅相咧，就阿宇姐又摆喺嗰度，跟住大家放大佢，或者down 落嚟咧，自己。翻去拆解嘅啦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唔该啊，好嘛，唔该晒， 好好好， 好，有咩料继续爆啊，唔该晒， 好好好， 系啦，咁样咧就你见到啦，头先你又三七面蓝色衫， 就似我嘅，咪讲嘅我， 你嘅三七面佢， 我有只几多蓝色一堆灯啊， 系，咁样又嗱，咁啊，你我哋又要等啊。小玲咧整个故仔先啦，好嘛？ 嗯。 然头先你觉得睇咩度啊？睇唔到嘢啊？ 我都系睇到一堆光咯，但我就睇唔到实际嘅人头咯。 咁起码都有光啦，系咪？ 有堆光，蓝色睇到，蓝色睇到， 唔会咩都冇嘅。好啦，咁如果你譬如话，不如讲咗你自己一个经历先好嘛？ 系啊，我嗰个经历就好搞笑嘅，我觉得就某一日，咁我嗰架小巴，我就成日都搭嗰架小巴嘅，咁无端端系嗰一次咧，我系觉得。即系我觉得系阴风阵阵啊个感觉，即系你第一我又觉得个耳仔咧好似有人喺我耳边吹气啦，咁但系明明我又望我即系譬如咁，我系靠住窗坐嘅，咁我望呢边咧，我明明闩咗窗喎，咁闩咗窗就冇理由啲气可以由出边出入嚟啊， 冇可能啊，你系咪窗口位嚟嘅先？ 系啊系啊， 系咪闩实噶？ 闩实，咁我望入边咧有个男人喎。咁我本身以為係咪佢性騷擾我咧？係咪喺佢耳邊吹氣咧？ 唔係先，但係你嗰邊係窗口嚟嘅喎。 唔係， 有個男人 喺呢邊， 呢邊窗口，跟住呢邊有個男人。 係啦， 吹喺邊度吹？ 兩邊吹， 兩邊吹， 係 啊，唔係，但係嗰個感覺係有少不寒而栗嘅。 好難嘅喎，即係佢咁走位係好難。係 啊，唔係 跟住左右咁咯。 跟住其實我就本身以為我隔離嘅男人吹，所以就成日咁樣。 咁樣 啤咗佢。 但我又覺得應該唔係佢，我冇理由佢得咁快噶嘛。 係啦，跟住樣樣可能 因為我係好成覺得好近啊，係好近人耳仔。咁如果個男人冇理由可以縮得咁快，一定要窩安全區噶嘛。 同埋吹可能陰風定係暖 即係你嗰下，我覺得係。不舒服咯，即系唔系话秋风送爽嗰啲，系嗰下你觉得好似呼咁样，即系嗰啲系 突然间一下咁样， 有啲惊系咪叫惊诶不寒而栗啊？ 嗯， 啊、 即系就一阵系咪啊？之后 就一阵 打打冷震， 就一阵咁样，跟住之后就，但我就忍，跟住我嗰刻谂到系咩咧？夜晚，但我嗰刻就即刻念经咯，念好似念耶稣经嘅啊，唔系我念佛经啊喺度。 耶稣经， 因为我喺度实 耶稣经点念 嘅， 唔记得咗啦嘅。唔系以前读基督教学校啊嘛，小学嗰时。 但系你即刻会谂到基督教校嘅嘢嘅咩？ 唔系，我就系谂到佛经咯。但我佛经又唔识念晒，我就系谂起几个字啫。 上嗰几个嘢。 而家都唔记得咗啦，而家。 几个字？ 系啊。 边几个字咧？ 阿弥陀佛，我都好似讲错咗。 OK， 咁得唔得？会唔会再吹得劲啲啊？ 又唔会、啊，好似噏咗几次之后，就好似好啲啦。 嗯， 系啦。 因为已经去咗第二度啊，那个吹气去咗隔篱啊，跳咗隔篱位啊。 可能我唔知系咪我啲念力劲咧。 咁如果真系譬如真系灵界系，即系佢个骚扰，其实唔关女性定男性事嘅，只不过系想玩嘢嘅啫吓。恶作剧嘅啫，譬如咁样恶搞嘅， 唔系，但我又咁多年嚟，我都冇其即系我 touch 又好，我冇其他经验，净系嗰次啫。 咁如果佢真系唔系为咗因为异性问题，而系只系想玩下嘅啫，咁佢又会一念咗第二啲嘢之后，跟住佢一走咗去隔篱嗰个男人度吹，嗰个男人又掘住你。 哦， 喂，咩事啊，阿小姐？ 可能去咗第二架小巴啦，咗去第二架小巴啦。但如果真系遇到有啲咩嘢，即刻念佛经或者心里边念经啊，念咩经有冇效咧，师傅？ 心理作用啊， 心理有效嘅， 系咯， 即系临骨抱佛脚咧，就有时有效嘅。咁佢实际上有冇效咧，要试过先知，系咯。 用念力啊嘛，谂住用 念力咧嘅意思咧，唔系咁样念力嘅，念力咧其实嗰个念咧，即系唔系念经嗰。那個經意咧，或者個意思咧，都唔係喺依度嘅。 意志力係咪 啊？係啦，都唔係喺依度。其實佢一個念力咧，譬如一個念力，成班一個共同念力去超度佢，或者其他人做一啲咩咁樣個念力，佢嗰個經行咧，去到收到夠嘅時候咧，佢一定係去可以做到一啲嘢。但係唔係咧，就咁無端念兩句咧，照計係唔得嘅，係啦，係啦。要拜，但係咧，如果咧佛菩薩咧都係。有時好難講嘅，好殊勝嘅一個嘢嚟嘅，一個聖號咧，有可能咧突然間一唔覺意卡著咗，咁咧就佢就會突然間有道佛光咁，或者都有可以嘅。 即係嗰個可能憐憫我就話。 又唔係嘅，咁啱若剛剛咁啱撳到嗰個掣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即係等於有時同耶穌講嘢，有可能耶穌話。打救你噶嘛，系咪一样会嘅？啊，咁但系唔系咪个个人得咧？或者喺个危急嘅时候突然间得咯，唔出奇嘅。啊，但系有时咧危急起上嚟咧，不停咁咧都系唔得。咁佢嘅嗰阵时咧就系糟糕啦，系嘛？咁最好就平时啦，平时有啲宗教嘅。 信仰 系啦，又比较好啲咯，系啦。 但我反而我有段时期就我就好沉迷睇一啲灵异片啊嗰啲嘅， 即系睇我啲片咧，但系你冇啊嘛。 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我嗰时好少睇中式啊，我都系睇鬼佬片 咯。跟住咧， 跟住之后冇啊，咪睇嗰啲有啲咩唔知中世纪传教士驱鬼啊， 系 哇，觉得好夸张喎，嗰个人又发癫又咬自己咁样喎。 系就系睇嗰个，就系睇嗰样啫嘛。其实不是看那个人驱鬼啊，你看嚟看去看那只嘢发癫啫， 系啊， 系啊，一审落去炸啊，嗰啲咁样啫嘛， 变晒声都变埋个样， 筋啊，脸庞爆出嚟血管啊， 唔系，但我睇嗰啲佢系真系史实里边系有发生过噶， 有嘅， 就算西方都有， 有噶，冇西方好多鬼，但系而家西方嘅，譬如我哋而家华人地区啦，喺西方咁样，我听啲朋友讲，即系第二度翻嚟嗰啲，即系咁讲啊，佢哋話：喂，潘師傅，其實點解你唔講外國嘅？我點解講外國？ 賺美金咯。 我點解講外國咧？我人生路不熟咁樣，又唔識話咁樣，又冇出埋出口嗰度喎，係啦，咁樣。咁佢話：唔係啊，嗰邊咧好需要啲師傅，因為咧嗰邊嗰啲 肯 定係有鬼噶， 係 淨係好出名嘅。譬如一個地方有鬼咧，好出名，但係咧 照租啊，或者有啲去英國啊，定唔知邊度啦，我唔知第啲地方會唔會咧？哇！好啲地產會寫明話呢間屋有鬼，係咪咁噶 ，Sophia？ 寫明誒會啊會啊，佢哋唔介意噶，佢哋唔介意噶。佢哋啲墳場都係隔離都 OK 嘅喎。 係啊，譬如話好猛嘅， 佢哋唔介意。 但係佢哋外國啲墳場好靚。 唔关靓事啊嘛，小玲， 啲人喺坟场度 kiss 啊，打野战都咁喎、啊，外国。 唔系，其实外国真系唔惊呢啲。 你讲系， 同埋佢哋嗰啲楼，佢哋啲楼价都唔会因为咁样而低。 唔跌噶，你明唔明解啊？因为我佢哋同我讲，我唔知系咪所以嘛 ，Sophia 呢个就 系 长长嘅外国， 佢哋唔介意噶。 嗱咁样即系话。话嗰啲点讲 啊？ 嗰啲屋咧写明系有。而你不介意的喎，即係佢地產不需要隱瞞嘅，佢寫埋呢度有鬼嘅，係會係咪咁啊？ 有鬼就唔會講，但係就話有即係有墳場嗰啲，佢都唔介意，即係佢哋會寫明嘅。 係啊，咁咧就話有啲人咧街知巷聞知道呢度有咧，都 係 咁。 但係唔係有先有啲中國人就係中意買啲對住個墳場，就貪佢咩升官發財 咩？中國人就唔會揀呢啲，中國人唔會揀嘅。但係 中國人冇呢啲升官發財啲嘢，升官發財唔係咩意思喎？ 哦， 係啊，你會對住副棺材就會升官發財，唔係嘅喎，咁大家利是嘅喎，係啦，升官發財咧係佢上壽嗰時，以前古時咧買翻嚟屋企嗰度咧，擺喺後院啊或者咩咧，佢就會咧每年咧佢就會由一次有。再升佢高少少買咁佢佢咁就佢叫上壽，咁咧即係咧佢過咗60歲咧，佢就會自己買壽衣啊，自己做啊，同埋買定副壽板啊，咁就擺喺度，呢啲叫做準備。有咩一年一年咧，咁佢就會打浸走落去嘅，係啊，咁好靚啊嗰個棺材，咁咧佢就將會知道自己第日就會瞓呢副嘢噶啦，佢係幫自己打點定嘅，係啦，以前啲人呢啲叫上壽，60歲後，即係我中國人咧，即係話去到某個歲數咧，佢60歲以後佢先有機會有資格叫做係一個。周期，即係我哋61個周期咧，即係60甲子咁樣，咁樣咯，咁就可以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咧。佢覺得咁樣咧就係一個福分嚟嘅，係啦。如果自己咧唔覺意咧，突然間去世咗啦，或者咩都辦唔到啊，或者咩嘢咧，咁佢覺得自己一個冇福嘅人咯，係啦，咁就係咁樣。好啦，咁誒講語錄先啦。而家咁快話咁快就第二節完啦。咁轉頭翻嚟咧有第三節奇異檔案嘅， 唔好離開啊。 係啦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